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平安北道信义州市城西里第十九居民班居民李确实老大娘送来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表示祝贺他过100岁生日。